相思的愁， 想你的吻，念你的柔，时光冲不淡醉人的酒。 月亮的灯，太阳的后，解不开相聚的忧， 得到的吻，失去的忧，长夜挡不住情海的舟。 掀起一个歌，啊，红盖头，曾经相守，啊，又分手。 一线情缘，他千百口，看似冤家又聚首。 相聚的忧， 得到的吻，失去的柔，长夜挡不住情海的舟。 掀起一个歌，啊，红盖头，曾经相守，啊，情缘他千百头，看似冤家又聚首。 白云依